今日是母亲节，相信我们没有人愿意在这个的疫情之下来到度过这个母亲节，因为作为妈咪又或者作为妈妈婆婆这些的长辈，可能收不到儿女或者是孙仔孙女送给你较为贵重的礼物。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所有的百货公司或者是商店都关了门，又不可以去酒楼一起来到午餐或者是晚饭作为庆祝。英国的首相 Boris Johnson 他早一轮他讲过几句都是令人心酸的说话。他说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就是同你年纪老迈的妈妈保持距离，减低老人家染病的风险。他自己说，他说他在母亲节是会用 Skype 来到跟他妈妈会面，即是说连真正的见面机会都不可以。但无论如何，虽然未必是收到实际的礼物，我相信作为母亲，若果一家人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一起的在屋企里面来到有一段温馨的时间，这一份可能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在这里首先都是祝福在网上是作这个敬拜的每一位母亲，愿主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临到你和你家人身上。母亲节是一个受世人特别重视一个的日子，不单止因为妈咪她怀胎十月经历生产那种的巨大的痛楚，更加很多时就是当这个的 BB 出世之后，妈咪为着照顾孩子，很多更加放弃她自己的理想，以致她能够全心全意全职的来到担当母亲这个角色。讲到爱这个字的范畴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多时都定下一个很高的标准，在不同的标准来到去定义爱当中，你发觉没有其他的爱是比母爱更高更深，当然除了天父的爱之外。所以我们都要向在网上现在是参加着这个崇拜的每一位母亲来到去致敬。今天早上的讲题就是筑桥者的挑战，有一首的诗歌，歌名叫做桥，歌词提到天父或者是父母亲，其实是延伸天父的爱，甘心来到献身像一道桥。父母亲延伸天父的爱，甘心献身像道桥，即是说父母就好像一个筑桥者一样，有很多的梦想，有好多的计划，更加也都有好多的挑战。就让我们今朝是从圣经在生命记六章五至九节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思想有些什么的挑战，又怎样将那个祝福来到带给我们的儿女。 经文的背景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里面，他们寄居了有400年的时间，跟着就出了埃及，但在旷野漂流了有40年。摩西向以色列的第二代来到去述说好多有关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将来的事情，但提醒散居在迦南地不同地方的12支派，当他们入到迦南地之后，是会遇见当地的迦南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是各种偶像的敬拜。提醒他们最重要就是说，怎样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在不同文化当中仍然持守神的教导，领受神所赐下给以色列人不同的祝福。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来到去看，第四节这一节就讲到，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听或者是听啊，在这个字你要听或者是听啊，在犹太人来讲呢，或者是犹太教来讲呢，就叫做是 Shema 即是说恭听篇。其实从第四至第九节的里面，就是俗称为犹太人的信经，即是说他们经常都会背诵。除了这一段之外，其实在申命记的十一章13至21节，另外在民数记15章37至41节，都是犹太人必须来到去背诵的。很多的犹太人更加每日朝早晚黑都去背诵。而这一道申命记6章4至9节，是犹太人在小的时候他们第一篇学习的祷告，一个祷文来的。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真神，这个一神论是犹太人那个基要的信仰。这一段经文我们作为父母的，其实都提供了有三个的重要原则给我们。第一，就是父母是仔女的镜子，父母是仔女的一面镜。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摩西即是说呢，我今日所话俾你知道的是我亲身经验，是我平时所做的。教养小朋友，我们都明白 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因为每个的小朋友有他自己那个发展的方向，有他的个性，有他的性格，因此呢是没有一条的方程式，就是说你这样就是最好最啱的教导方法，没有的。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不多不少都会受到我们叫原生家庭 A family of origin 的影响。什么叫做原生家庭呢？就是在成长的地方，子女不知不觉之间就会承受了父母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习惯、价值观、他们的沟通模式等等。当你有机会，你试下详细有时观察一下一些小朋友的举动的时候，很容易在当中你会发现，他们呢就好像一块镜子那样，反映出他们父母的影像出来。譬如他的仪态啦， 佢嘅一啲嘅小动作啦，一啲嘅习惯啦，一啲嘅处事态度，甚至乎道德价值观等等。唔少时候我哋都会听到夫妻都有咁样嘅拗叫嘅。就係点嘅呢，就话太太对丈夫话，你嗰啲臭脾气就十足好似你老豆一样。咁嗰个丈夫又点讲呢，那个丈夫呢就梗係唔蚀底㗎啦。咁就对太太话，你呢你又似足你阿妈咁样，成日都係啰啰嗦嗦吟吟沉沉。所以作为孩子嘅父母生活上面嗰个嘅榜样係十分重要，因为係好有影响力。父母嘅習慣同埋佢嘅嗜好係往往係塑造到下一代嗰个嘅生活模式。如果係父母恩爱，係互相尊重，係和睦相处，係充满一个是欢乐的气氛，在个家庭中的时候就会塑造到那些的儿女对一个健康家庭一个的观念。但相反，若那一家人在家里成日都刀光剑影，刀光剑影又不是真的用刀厮杀那一种，而是说成日都闹交，小朋友在这个不和谐的家庭长大的时候，他们那个的心灵健康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父母是儿女的镜子。好多年之前看过一份的报告，就是美国这个是首都华盛顿有1800个年轻人，他接受了一项的抽样调查。是怎样呢？就是说呢，生长在基督徒家庭的小朋友可能会放弃基督教信仰有20个的理由。这20个是什么理由呢？就是说若果 是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的小朋友，当他长大的时候，可能他会放弃基督教信仰那20个理由是什么呢？我当然没有时间讲完，但是原来是其中有两个理由，这两个理由是分别排行第三和第五个理由。排行第三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他会放弃信仰，就是说他看到教会的里面有很多伪善的人，即是说在教会的里面他看到有很多是虚假的，是表里不一致的人。原来年轻人是很讨厌那种的伪善。而排行第五的是什么呢？你估下，就是说在家的里面他发觉父母是没有好的基督徒的样式。你成日都叫我准时翻学，但你自己呢，即是小孩跟我父母说，你自己呢，你翻教会餐餐都迟到。那即是说呢，其实这个理由就是说做父母的没有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样式，这个理由其实都很令到我们很多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是心寒的。因为我们原来在他们心目当中原来没有一个好的榜样。所以都是求主帮助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从这面的镜子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作出改善，以至在家庭的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好榜样。第二方面，我们作为父母有些什么事可以是令到小朋友在当中能够可以有好的影响呢？就是说我们要做父母的要留下最好的遗产。最好的遗产在第七节上半节就是说呢，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教训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一讲再讲，就是说重复的来到是讲明。原文的意思 这个的殷勤教训，就是说呢，是用那个的磨刀石来到反复的磨擦那把刀，直至把刀锋利为止，直至那把刀锋利为止。啊，即是说呢，其实第七节，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就是话俾我哋知，父母是藉着主的教训，我哋不断的反复的来到教导我哋的仔女，直到最后呢一啲嘅教训完全的入到我哋嘅儿女佢哋嘅心里边，就是咁嘅意思。犹太人嗰个嘅家庭教育是非常是注重身教，非常注重身教。感谢神都赐下家庭俾我哋，而家庭又是一个传承俾下一代嘅地方。好多时候我哋会将遗产嚟到系传承俾下一代，特别系我哋中国人，可能一早咧我哋就预备好晒遗嘱，讲得好听啲就叫做平安书，安排晒我哋嗰啲嘅金钱、房屋、我哋嘅股票或者其他嘅资产，俾晒我哋啲仔女，一早已经安排晒，甚至乎唔单止仔女，孙仔孙女都有。我认识都有一对嘅夫妇，佢有两个嘅儿子，夫妇两人咧一早就已经将佢嘅积蓄咧就买咗三间嘅物业。一间就夫妇二人自己住，另外两间咧就俾两个仔住。咁啊，物业咧亦都系用佢嘅儿子嗰个名下嚟到系登记。啊，真系24孝父母。但有冇想过精神遗产或者叫 legacy， 比嗰个嘅物质遗产更加嘅重要？精神遗产比物质遗产更加的重要。因此我们都要是小心，仔女太容易是得到财富，会令到他们是曲解了那个价值的观念。不少的例子都告诉我们知，给子女遗留太多的钱财，会使到佢哋不务正业，最终系有害无益。中国人有一句嘅说话就系：子孙言于我，何必要留钱？子孙不如我，留钱就有何用？这句说话嘅意思即系话咧，子孙若果系有贤德才能，我留下过多的钱财给他，反而会消磨了他的斗志。若果子孙是平庸之辈，钱越留得多给他，反而增加他过失的机会。精神遗产 legacy 这个的观念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其实很早已经出现。我们所熟悉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他的著作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忠诚正直是无以伦比的精神遗产，这一句的名言就是说 No legacy is so rich as honesty， No legacy is so richas honesty。 原来一个矜贵的馈赠不一定是属于物质，亦不一定是需要用行动来到表示。原来一个人他内在的涵养和气质是可以传承下去。当你是希望自己的仔女是一个勤力上进，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是一个可以有各样美德，包括可能是积极、坚忍、忠诚 友爱这些特质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就要首先以身作则。你以身作则，比起你长篇大论用一个说教式的训话是有效得多。你能够在仔女的面前有好的榜样，就很容易在他的心中是留下这个的烙印，这个的烙印是他一生受用不尽。第三方面，圣经的教导，我们作父母的要信仰生活化。在第七节的下半节至第九节，这里讲到，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一段经文差不多是等于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因为这里讲到坐在家内，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即是说将信仰在生活当中来到是表露无遗。圣经指引我们是建立一个是爱神为中心的一个家庭，我们要追求尽心尽性尽力来到爱神，谨守遵行神的吩咐，将信仰来到生活化。家庭是我们实践品德教育最好的场所。当父母自己重视学习这个圣经真理，看重信仰，也都认真来到是委身侍奉神的时候，儿女他在旁边，他就受到好美好的榜样所感染所激励。一个家庭若果以基督为首，是以基督为一家之主，这个家庭必然是得着神的祝福，并且是福杯满溢。以下一套三分半钟的短片，一个小女的祈祷，虽然不肯定是这个小女是发自她内心的祷文，亦或是有人是教她，但我相信这个小女她是来自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父母本身亦都是祷告的勇士，以致个女都是能够被感染发出这个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看这个的片段。可能我们都要向这个的小女来到学习祈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明白一件事，就是每一个的小朋友都是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造物主是赋予每一个人有独立的性情、人格、他的喜好、他的取向，所以我们的小朋友绝对不是父母，不是我们的复制人。他的发展更加不是完全由父母所控制的。在我自己接触的一些教会的家庭当中，经常都会遇到就是一些敬虔的父母，但仔女长大之后是不愿意来到跟从我们所看重的信仰。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亦都是很多时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是最心痛的事。当发生这一类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需要 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那个的忍耐。首先我们一定要避免去大发雷霆，或者我们要避免用冷漠或者不抽不睬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儿女。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首先要去来到去了解，了解仔女在教会里面他有没有一些我们叫做是好朋友，一些叫不敌。成长中的小朋友或者年轻人，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朋友之间那种的友谊，即有那种的 friendship。 究竟他现在是不愿意回教会，是他是在教会里面跟其他的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是合不来啊，抑或其他的原因呢？很多时候信仰的问题其实就是人际的问题。不要讲话小朋友，不要讲话年轻人，我们成年人又何尝不是啊？我们不回教会或者我们转去第二间教会，可能纯粹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对某人看不顺眼，又或者 是在这间教会里面我找不到可以谈得埋的弟兄姊妹，所以就离开，可能是这样。第二方面，我们要了解小朋友为什么不回教会或者是离开那个信仰，就是说呢，会不会是仔女对信仰是产生了误解呢？在北美洲长大的小朋友，很多时候他们有独立的思想，他们可能对圣经里面的创造论，对圣经里面那些的神迹奇事是有疑问都不出奇。譬如哪里会有挪亚方舟这么大只船这些的事情出现呢？因为这些的可能 是理性上面的问题，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对神是产生那个的是信心上面那种的质疑都不出奇。他们需要时间去探索，他们需要人生那个的经历和去体会，才建立到好像我们今天那个的信心。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怪责他们，而是要耐心的来到帮助他们，或者是化解他们信仰上面的问题，是跟他一起来到是同行去建立对神的信心。当我们看回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小儿子当他拿了他应得的家产之后，他就离开。父亲，这个经文里面的父亲竟然没有发怒，并没有拦了他要选择他自己的条路，这个小儿子。你看回父亲是由始至终他没有放弃他的小儿子，他内心来到去等待有一日他会归家，因为他对儿子的宽恕，他对儿子的接纳和慈爱的心，以至最终我都知道这个小儿子他愿意回家和父亲来到去团聚。这个的父亲他的宽恕、他的接纳、他的慈爱，就是成为儿子回家一个重大的动力。仔女有他自己的思想，他们不是父母的复印品，父母的责任我们就是要教导他们怎样来到在神的道路上，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祷告，将我们的仔女是交托给神。至于仔女是不是遵从与否，是不是跟我们所讲的来去做， 很多时候就由他们自己来到去决定。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在我们作为父母在塑造子女的成长过程之中，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就是照着主的教导去培育他们，自己有好的榜样，以身作则。这一方面就是神对我们作父母的要求。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经常为子女来到祷告，祈求恩主在信仰的历程上边眷顾他们的成长。若果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纵然现在未必是看到那个的果效，但我们小朋友他将来的发展一定是比起其他的小朋友处于一个更加优胜的地位，即是说我们俗语所谓他们有那个的 upper hand， 他们比别人更加的优胜。大家所认识的葛培里牧师，一位在世界上受到很多人尊敬的一位属灵的领袖，两年多之前他就已经回到天父的怀抱的里面。葛培里他有一个的儿子叫做是葛福林 Franken Graham。 这个的儿子 Franken 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反叛，吸毒、酗酒、飞车、滥交，什么不好的事情他都做齐。但后来神完全的改变他。当这个葛福林他长大之后， 他写了一本的自传，叫做是 Rebel with a cause， Rebel with a cause， 即是反叛有因，反叛是有原因的，即是说到他年轻的反叛，更加说到他在 信仰上面神怎样改变他的生命，以至后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的 Franken Graham 或者是葛福林，他就成为了葛培里布道会团的主席，他更加是这个是撒玛利亚救援会的负责人。这个撒玛利亚救援会呢，就是我们每年都有参与那个的鞋盒运动那个的主办机构。真是无论我们的子女今日的光景如何，在神里面一定有希望，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但我们作父母的，我们要尽上本分，亦都是这个，亦都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要求什么呢？我再重复一次，就是说在我们作为父母在塑造子女成长的事情上面，要尽最大的努力，我们要照着主的教导来到去培育他们，自己有好的榜样，以身作则。更加重要的就是作为父母要记得要经常为子女来到祷告，祈求恩主在信仰的历程上面眷顾他们的成长。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明白，第一方面，父母是子女的一面镜子，因此凡事我们都要做好榜样。第二，不要忘记所留给子女的精神遗产或者是那个的属灵遗产是比起物质遗产更加重要。最后，要让这个的家庭成为一个是基督化的家庭。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主耶稣，感谢你成为我们人生的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纵然在人生当中会是经历不同的情况，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就会得着安息，得着平安。 愿意今日《生命记》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每一位都有那个启迪，在信仰当中让你介入我们的生活，亦都让我们晓得来到去培育辅助我们的下一代，以致这个的信仰可以薪火相传，源源不绝。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我们唱一首的回应诗歌《桥》，来到去回应刚才的信息。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开声唱。